叔父去从军，到在阵前，两军阵与黄龙把元帅对赶，而一箭射死那黄龙，扫平狼烟儿的两军阵。我立下旗鼓升上恩典，风孩儿听西口归阵在边关，是指望进祖还乡，母子们相见，正来了这凤冠霞帔与娘穿，谁知娘盼儿成龙已成梦幻，而我锦衣归母亲命丧黄泉，杨一死而我负了此心一片，我可怎么能够忘老娘妻往日的娇颜，娘叫儿保国家忠心不变，娘叫儿孝父母做一个忠孝的儿男，到如今儿我做了官，娘你可看不见、到今堂我的亲好夫妻辈分两边，想当年我夫君你曾把我军中的门外说不尽的万语千言，你看我旗开得胜早把功天，你看我锦衣贵斗彩辉煌，辞别后为丈夫出征远战，你愿再做先锋征讨狼烟，夸战马提钢刀西凉踏边，为国家这几年东挡西杀南征北战血染沙滩，马不停蹄忠心保江山，到如今大乱一笔封官回家转，我的妻你为何这样的命短离开人间，我那难见面的亲呀， 演唱，下一个参赛选手是八号选手侯俊芳，他的参赛曲目是秦香莲的选段《见皇姑》。 当知己

听众朋友，梅派名剧《黛玉葬花》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会。